故事。 从前在桂西有一位读书人， 桂西在今天的江西桂西出口处。 他每次考试都不中，祈请张真人替他向上天奏述文查看天榜。神明批示说， 此人有登科的福分，但是因为淫到了婶婶，所以夺除其功名。 张真人起来后就将此事告诉他，读书人却说 没有这回事， 于是自备申辩文起奏上天。神明再批示说， 虽然没有淫道的事实，但是心中确实有此想法。 这位读书人惭愧的后悔不已， 因为他在少年的时候看到婶婶的容貌美艳，偶尔动了一个邪念的缘故。 明朝武宗正德年间，有位赵永贞，在年少时曾经遇到一位艺人向他说， 你23岁那年必定会考上乡试。 等到参加乡试时，文章做得非常好，主考官已经在几天前决定 赵永贞为本科解元。 不料到了后场考试，他却失误没考中， 所以心中闷闷不乐， 因而向文昌帝君祈求托梦， 祈请帝君告诉我不中的原因。 帝君说， 你本来是金科的解元，但是因为你近来调戏婢女，引诱邻居的女子，虽然没有发生奸情，但是你已起心颠倒，邪淫的念头充满心中，心底日益的转为黑暗，名位同时消去，所以以落榜来处罚你。 赵永贞听后痛哭流涕，发誓说， 我要立即改过向善，并且可以借引文来警惕世人。 于是在下一科乡试时仍然考中解元，官当到了布政使。 解元是科举时乡试的第一名。 李登在18岁考中乡试解元后， 一直到50岁都考不上进士， 因此就去拜访叶静法师， 请教法师，我一直考不上进士，到底是何原因呢？ 法师叩求文昌帝君，帝君就命令明吏 拿出官籍给法师过目。 官籍上写着， 李登带着玉印出生，18岁考中解元，19岁考中状元，52岁当上右丞相。由于考上举人后偷窥邻家女人洗澡，因此功名延迟10年，降低2甲科第，侵占哥哥李峰的房屋，功名又被延迟10年，降低3甲科第，又奸淫一位正姓梁家妇女，功名又被延迟10年，现在又强奸邻居侍女，真是作恶不断，不知悔改。他的官籍已经被削除，因此终身不能重视。 叶静法师将这些事情告诉李登， 李登羞愧含恨而死。 哎，祖先及父亲积了多年的功德，才能诱使子孙当上状元宰相， 然而却因此轻易的被削除，不但是辜负了天恩，也辜负了祖德呀。 但当他把欢乐看成最重要的时候，就已经将甲第功名不屑一顾了， 竟然为了少许的淫横而丧失了诸多的福禄，真是悲哀呀。 于铁桥先生说， 状元宰相的高位都不难一笔勾销，何况更低的职位又能怎样呢？ 我私下认为，若是不戒除邪淫，那么危害将是无穷无尽的。龙书人刘观， 龙书在今天的安徽舒城， 有个儿子叫刘尧举，字唐清，租了一艘船载他去参加考试。 船主有一位女儿，刘瑶举就调戏她。 船主因而看得非常紧，让瑶举无法接近。 到了考试的那一天，船主认为 市场的门禁森严，我就无需顾虑那么多了， 就放心地到市街上买卖东西。然而这次的试题正好是瑶举拿手的， 所以很早就离开了试院。他回到船上，这时船主人还没回来，瑶举竟然跟他的女儿私通。 刘官夫妇有天晚上梦见两位穿黄衣的人飞快地前来报告中榜的名单，说 魏公子考中了第一名。 刘官正要看榜单的时候，旁边忽然有人拿走，说 刘瑶举最近做了亏心事，已经遭到上天处罚了。 在填写榜单的时候，果然以些许的瑕疵而被除名。 后来瑶举竟然因为没有被录取，导致忧嫩而死。 明世宗嘉靖年间，有一位陆仲袭生来就有特殊的才华，十七岁时跟随邱老师到京城居住， 对门住有一位女子，长得十分漂亮，师徒两人经常偷看而心动。 老师说 京都的城隍爷最灵，你可以前往祈祷看看，说不定会替你撮合。 于是陆仲袭就前往祷告。当天晚上两人都梦见被城隍爷追逐，并且还大声地责骂说， 你是什么东西，怎可昧着良心亵渎神明到如此地步。 于是就命令明吏 查明他们路位。 明吏检阅簿册，看到陆仲袭名字下注明 甲戌年的状元， 而邱老师的名字底下则是一无所有。神明就说， 陆仲袭这人硬要向上天奏明，将他的路籍削除，使他终身贫贱，而邱某人则要抽他的肠子。 睡梦才刚醒，邱老师就感染霍乱死了。 而陆仲袭后来终身贫贱，就如神明所说的一样。 唐朝的御史李衍奉皇上之命出仕灵表， 灵表在今天的广东。 途中忽然遇到一只老虎进入草丛中，并且还用人语向他说， 差一点就伤到我的老友。 李衍说， 为何像跟我同年重视的李威的声音呢？ 老虎说， 我们离别已经很久了， 彼此谈到过去的交情都非常的熟悉。李衍问他， 你为何会变成这样呢？ 老虎说， 有一天我在静坐的时候，忽然听到门外有呼叫声，于是就疯狂起来，变成老虎的样子。如今见到老朋友，叫我怎么能不悲伤呢？ 李衍又问他， 你生平有何遗憾呢？ 老虎说， 我曾经在南阳的郊外， 南阳在今天河南的西南， 奸淫了一位寡妇，被他的家人发现后，我就暗中计划要加以谋害，于是趁着我酒醉的时候就将他全家杀光，这是我最遗憾的事。 老虎说完之后就大吼而去。从前京西有两人， 京西在今天的江苏宜兴， 童年的时候交情很好，到了壮年时其中一位家境富有， 而另外一位则很贫穷。 而穷人的妻子长得美丽，富人就设计想要占有，于是告诉穷人说， 有一位有钱人家，你可以前往投靠他为生。 穷人不疑有他，就非常的感谢。 于是富人准备好了船只，一同载穷人和他的妻子前往。 将要靠近一座山的时候，富人说， 你的妻子留下来看守船只，我和你先去。 等引他到树林中， 妇人就拿出玉藏在腰间的斧头，把穷人砍死。 妇人假装很悲伤地哭着下山， 对穷人妻子说：“ 哎呀，你的丈夫已经被老虎吃掉了。” 此时妇人就大哭起来。妇人说：“ 我陪你到山中找找看。” 于是一同上山。到了山中溪流树林密布无人之处，妇人就拥抱穷人的妻子求欢， 而妇人则大声地呼叫求救。 此时忽然有只老虎从丛林中跑出，把妇人衔走。妇人很害怕，就赶紧地跑走，以为 我的丈夫真的是被老虎吃掉了呀， 就一路地哭着下山。这时却远远地看到山中有一个人哭着走来，原来是她丈夫。 两人就相拥大哭，各自地说出了自己的情况。 丈夫说：“ 他意图奸淫你，而你没有被奸淫，意图害死我，而我并没有死，我还怨恨什么呢？” 妇人说：“ 我以为你死了才感到痛苦，而你又没死，想要报复贼人，贼人却已经自己受到了报应，我又有何怨恨呢？” 于是两人就转悲为喜， 一同的返回故乡。 从前滁阳的王秦镇， 滁阳在今天的安徽滁县， 他在浙江经商，与林父私通，两人约定一起私奔。 但是因为怕她的丈夫追来，于是妇人就设计杀害了丈夫。 王秦镇听到后非常的害怕，就立刻独自的逃到了江山县。 江山县在今天的浙江金华， 两地相距70里，自以为 已经远离了，祸害可以解除了。 当他进入饭店用餐时，店主却准备了两份食物。王秦正就问店主：“ 这是什么原因呢？” 店主说：“ 刚才有位披头散发的人跟着你进来，不是两个人吗？” 王秦正知道 冤鬼已经跟随我了， 于是就进入官府自首。 男女二人都被判处了死刑。 明世宗嘉靖年间，宜兴地方， 宜兴在今天的江苏境内， 有一位经营染坊的寡妇陈氏，长得有点姿色。 有一位贩售木材的人看到他非常喜欢，经常借着染布的机会到他家里，多方设法诱惑他。 后来贩木人知道 他不肯顺从啊， 于是就将几只木材投到他的家中，第二天到官府控告他窃盗， 并且又贿赂官吏将他囚禁起来，用尽办法侮辱他，希望他能顺救。 妇人就日夜不断地向玄天上帝哀求祷告，说：“ 我家虔诚的祭祀神明已经很久，这时候难道不能保佑我吗？” 当晚就梦见神明告诉他说：“ 已经命令黑虎了。” 贩木的人听到了此事，还骂他说：“ 你真是个吃妇。” 不到几天，贩木人和六七个人一同上山购买木材， 忽然间有只老虎从树林中跑了出来，越过几个人，将贩木人的头衔走了。 从前江宁有一位生员郭某， 江宁在今南京市内， 他在己卯年参加考试，在还未放榜时，对门有一位杨生对他说：“ 我最近在阴府当判官，知道你应该考中第57名，因为你在某月某日到江北收租，有天晚上在郊野和一村妇私通，又你家有位婢女被你收用，因为受你之气而不得好死，经常来到冥府告状。我虽然苦苦地劝他，但是他心中的愤欲难解，因此而将你的功名除去了。” 张宝在当成都知府时，有华阳李卫的妻子。 华阳在今天属于成都市内， 在四川地区最为美艳。张宝想要与他私通， 于是到处请托尼姑奶妈 暗中转告他自己心中的想法。 久而久之，李七也有私通之意。刚好李卫因为贪赃枉法被举发，张宝就向皇上弹劾他， 并且把他监禁起来彻查，后来将他流放到岭外，李卫就死在途中。 张宝以厚礼贿赂李卫的母亲，强行娶走了李七， 两人如鱼得水，欢乐不已。 过没多久，李七生病，精神恍惚， 经常看到李卫站在他的身旁。 他临终的时候告诉张宝说， 我很感谢你对我的恩情，所以不敢不将实情告知。李卫已经上诉上天，早晚要取走你的性命。你若是身居家中，他未必能取你性命，然而一旦外出，必定会被他捉走。 说完他就死了。过了不久，张宝也生病了， 因为记得李父临终的交代，所以防范得非常严密，一步也不敢外出。 有一天傍晚，在家闲坐时，远远地看到堂前的竹林中有一位女子在轻声地招呼他，恍惚间以为 是李卫的妻子啊， 就赶紧地前往一看， 原来是李卫的冤魂。 李卫的冤魂将他捉住痛打，并且责骂他说， 哼，你这个贼子，如果我不化成女子对你招手，你怎么肯前来呢？ 过了很久，张宝的鼻子出血， 跟家人说明了此事的缘由之后就死了。 唐朝的节度使严武年少时和一位军士为邻， 军士是执掌军中赏功罪罚的官员。 严武诱拐他的女儿私奔，军士一状告到皇帝那里， 皇帝就下诏通缉严武。 严武害怕被判罪，就把军士的女儿杀死， 并将她沉到水底，因为没有找到证据，所以才免被处罚。 后来严武到了四川，忽然生病，看到军士的女儿站在面前，指责他说， 我跟你私奔固然是失德，但是我并没有辜负你啊，纵然你害怕会被判罪，为何不抛弃我离开呢？而你竟然杀害我，实在是太残忍了。我已经上诉阴司，明天要取你性命。 严武听了又惭愧又害怕，就向他恳求饶命。 到了第二天早晨，严武果然就死了。 唉，严武此时节度使的威权却丝毫也用不上啊。现在的人 动不动就要寻死啊， 哪里知道一旦死后，恩情就变成了仇恨， 而且冤冤相报无止无休啊。 明朝晋江的许兆兴， 晋江在今天福建的境内， 在戊午年考上了举人，在前往福宁州觐见本房作诗时， 福宁州在今天的福建霞浦， 偶然经过一所尼寺，喜欢其中一位年轻的女尼，就以威势胁迫她，强行侮辱她， 隔天自己就把舌头咬成两段后死了。 另外晋江的王武文章颇有名气，有一天带着酒到承天寺去喝， 承天寺在福建的泉州， 进入藏经堂时，看到一位年少的沙弥端坐在蒲团上读经，就强迫他喝酒，沙弥不肯，他又搂抱着沙弥调戏。 王武回家三天后，忽然掌嘴痛骂自己，然后咬断舌头，血流满地而死。 须知许兆兴、王武这两人之死只是现世的花报而已， 那将来的果报则是在地狱受苦啊。